喜欢被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上一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一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0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我们继续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的系列，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高考语文专家分别是申怡老师和杨洋老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要开启一个新的专题了。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也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呢也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了，那么首先呢，先和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过一会儿呢开启我们今天的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在本时段节目当中，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表示，今年将建立师德师范曝光平台和定期通报制度。本市将建400堂学习十九大特色示范课堂。春节服务信息，春节大型活动期间，公园景区附近占道停车实行祭祀收费。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近期，中央各部委密集召开会议，部署2018年工作。为缓解入园难的问题，教育部表示，将在大力发展公办园的同时，积极引导和扶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大力支持农村地区、脱贫攻坚地区、城乡结合部和两孩政策新增人口集中地区新建改扩建幼儿园。此外，将进一步扩大高考改革试点，增加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个省份，建立师德师范曝光平台和定期通报制度，营造风清气正教育行风。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全市中小学将建设400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优秀教师特色示范课堂，其中包括200堂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特色示范课堂。 同时以语文、历史为重点学科，有效利用课程中语言文字、传统文化、史实材料等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因素，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到课堂教学中。此外，全市还计划建设100堂语文特色示范课堂和100堂历史特色示范课堂。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区一期工程日前顺利封顶，预计明年上半年竣工，可以满足2000名学生教学生活需求。年内二期工程将会开工，未来北京电影学院本科教学将会全部转移到怀柔新校区。据了解，北京电影学院新校区位于怀柔区杨宋镇怀柔新城，按照全日制本科生4000人办学规模规划设计。大型的资料夹、教科书、多本笔记本和课外读物，孩子书包里装了太多的东西。到底书包的重量达到多少，对孩子来说构成超重呢？英国小儿科的医学专家指出，介于孩子体重 10% 至 15% 之间的重量，就是小朋友可以背在背上书包重量的上限。保守估计，家长应该选择以孩子体重的 10% 作为书包重量的上限，因为如果到了体重 15% 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脊椎不正常弯曲。那么怎样背才是正确的呢？医师建议选择有胸前系带或者是腰部系带设计的背包，可以让书包的重量压力得到重新的分配，让压力疏散到髋部以及横跨胸前的部位。同时要挑选适合学童身体躯干尺寸大小的书包，有些孩子喜欢把背包背在单肩，这是一种错误的背法。如果要让重量平均分布，并且让身体能够保持平衡，就要双肩背书包，不可以单肩背负，而且背带要选择富有内垫的，这样会较为舒适。下面我们和大家关注两条春节期间的服务信息。春节临近，市发改委日前发布了节前价格消费提示。不同于以往的是，今年的消费提示当中有一条格外醒目，就是大型活动期间公园景区附近的栈道停车场停车收费可以实行计次收费，四环路以内包含四环路，小型车一次只能收费20元，大型车一次只能收40元。四环路以外，小型车一次收费10元，大型车一次收费20元。在北京全市范围内，小型车按次收费不得超过20元。自驾消费者在停车前可以先明确停车收费的计算方式。今年春节期间，市工业管理中心首次推出了皇家园林文创产品联展，高大上的伴手礼送给市民一个祥和福气的春节。据了解，11家市属公园自创的近3000种游园伴手礼一起亮相，不仅涵盖了农历新春的节日新品，也有独具新玩意儿特质的皇家文化、祈福文化和福寿文化、植物文化的爆款文创产品。据记载，每逢正月初一，皇帝会备好装有如意或者是银钱的荷包，赐给身边的八旗子弟等人，堪称是御赐红包。春节期间，如果您游览公园时，不妨也讨个好彩头，送给亲朋好友一个别样的红包。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读书三人行的系列节目了。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小升初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迪谦。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如何构建亲密关系。 我是一名90后，所以您家孩子内心的世界我最懂，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吗？我们为您提供最贴心的家教指南，助力孩子成长，我与您并肩同行。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教育播报之后呢回到我们的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的系列节目，继续来为大家邀请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和杨洋老师。申怡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杨洋老师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已经是进入到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第四讲了啊。嗯、今天这一讲申怡老师我们要和大家说说什么？ 咱们换个风格呗。 嗯， 之前呢一直上来就说作文题，可能好多人还没进入状态呢。 嗯、 那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先欣赏一篇文章。 好， 听听这篇文章，看看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嗯 啊，那我邀请主持人咱俩共同完成这篇文章。 好，那您先来。 它有一个很好听的题目，叫莫教踏碎琼瑶。这应该是苏轼的诗句哈、啊，不要让马儿踏碎湖中的月影、 嗯、 一听就是一个很朦胧很浪漫的这么一篇作文，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听。莫教踏碎琼瑶。现代社会生活正不可避免的一再提速，车来车往，也是人来人往，人造车，车载人，人遇车，车送人，不同的生活理念，但目标明确，终达目的，所以生活中离不开车。人与各种车丰富了生活的内容，推动了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上车下车，不同的人总会在不同的岔路口出现，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前行。在浮躁喧嚣的今天，在匆忙急促的过往中，人们有时容易忽略和失去对价值意义的判断与追求。效率有时导致功利，速度容易使人来不及体味境界的本色和含义，由此身体在物质的世界里穿行，心灵需要在思想的世界里高岛。诚然，科技的飞速发展，世界日益连成的一个整体，交通运输与通讯工具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逆流而行，企图回到鸿雁传书、意气梅花的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念旧。然而我们是否走得太快了些？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首《从前慢》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可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分秒必争，不肯输了人生岁月。从前慢与眼下风马疾行的世界生活相比，从前的慢有时候转化成了一种美，一种好，一种朴素的精致，一种生命的哲学。细细品味琢磨， 这慢里透着人性的静美、朴素、浪漫、耐性等等。现在工作和生活节奏都很快，人心浮躁，这几句诗一下子就能抓住人的内心，让人停留片刻，让人审视自己的脚步。岁月似乎总要将过去的种种人事抛开，但春花入梦，秋色惊艳，有些事不应该在人间失踪，有些眷恋也不会在空气里消失。疾驰的车流看不见河的那边有大片云朵落下，看不见晚风将月色吹进入房，即使身处繁华也不能忘了昨日的柔软与情怀。岁月的变迁就像一根裂开的吸管，对着高度的发达拼命吮吸，但最后填饱我们的只是那阵给人带来怦然感动的遗风。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既美又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这篇文章我们俩合作读完，好像不像预期的那样说充满温馨，充满浪漫，有情也有理。不知道研读高考的高手杨洋老师，你是不是一听这个就知道他针对的是哪一篇作文题目呢？ 作何感想？ 发现呢，这个题目是不是就是2017年的江苏卷啊？ 江苏卷的关于车。 对， 他这个写到了车，其实对于车呢，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这一年我看江苏卷在网上出现的满分作文哈，写这个记叙文的其实比较讨巧的，尤其是这一家人车的这种改变啊。我记得有一个原来坐在父亲的车的后座上啊，然后觉得父亲的后背是那么的宽厚啊，这个父女俩有说不完的话。然后呢，后来呢，现在是他开着车，父亲坐在他后面，他听着音乐，然后父女俩再也没有话可说。哎，他就来表现的一种情感哈，随着这个现代社会的发展，一种情感的淡漠和缺失啊。像这一类的作文题，还有一辆电动车，哎，他们家人用这车干这个干那个干这个干那，其实讲的是他的家庭生活。哎，这样的呢，很讨巧。容易打动老师。那这一篇呢，写的是这个，应该是说他说的不是车，他说的是这个社会，依然看到的是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吧？那它是不同的一个表达的这种内容或者表现的形式。那么当然了，他这篇呢，他又有点稍微有点拖泥带水，要不然你就纯抒情，或者咱们就纯讲一件事儿，他又想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但是他讲道理的时候呢，他又是用那样的主观的感性的一些体会去讲道理，那么他这块他只能就是这样的作文要想得高分，那事实上他是高分，这样的作文要想得高分他只差一点，他就靠一点，哪一点？颜值，他只能靠脸吃饭了， 对， 哎，就是他语言好，他举的例子哦，别的孩子举不了这么高大上的例子，但是芸芸众生大千世界真长得漂亮的他也就是屈指可数啊，大部分同学，咱们还是借讲这篇作文题目，咱们给人家指一条，我们不靠脸，我们也能吃饱饭，或者我们也能吃好饭的办法。 所以刚才申一老师这么一讲，我忽然间就觉得，其实刚才您说，就是这篇文章，咱们没有读出那种风花雪月的那样的那种挖掘内心感触的那些个东西，反而感觉有点这个有点不伦不类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说高考作文一定要强调这个文体不限，但并不代表文体不明。所谓的不限，就你写哪个都行，并不是说你可以写四不像。 所以这一点啊挺重要的，就是这篇文章辞藻华丽，所以这就是申一老师讲的靠脸吃饭的。 对， 但是呢你还得是要通过这个言之有物啊，你要写到能够真正打动人心的那一部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就是物为载体。 对，我们先研读这物到底有什么。他其实对于这个车呀，他思考还没太到位的时候，他就直接转向了那这个车后面的这个社会生活去了，好像跟车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批评他，因为他主要也是高分，但是人家长得漂亮没办法，是吧？咱们得给这个长得丑的人、得给他想个办法啊。那咱们 小洋洋的很多长得漂亮的其实主要还是那几个啊。 咱们先回归一下这个作文原题，咱们既然说读题嘛，咱们回到原题。原题是什么？第一点他就讲到了，其实就是车存在的意义，生活中离不开车，车种类繁多，形态各异，这一句话讲的是车的这个内容。再到车来车往，见证着时代的发展，承载了时代的真情，车来车往折射出观念的变迁，蕴含着人生的哲理。在我念完了这一行半的这个作文题的时候，我想呢，如果是我们我开玩笑讲叫道上的啊，就是在做高考训练的同学、立刻反映出来，老师念的这个呀，它分两大部分。哪两大部分呢？第一，车的存在，存在就是它在生活中存在，而且各种形态，这是车的基本特点。第二呢，就是车的作用，在车的作用里它又分两层。第一层就是它作为时代的产物，它见证着时代的发展。那么第二呢，由表及里，时代的发展是我们能看到的，由表及里呢，就到人的心灵，到人的头脑的观念了，它又表现出观念的变迁，能够蕴含着人生的哲理。这样的话，我们写作既可以保证自己不跑题，说到了车，把这个本体抓住了，把我们要这个承载的这个物的本身的特点先抓住了，然后再说表面上它带来什么，内里深层它带来什么，是吧？那也许其实在我们读到这样的颜值比较高的文章的时候啊，我看这个杨洋老师就有着一些这个不赞同的这个表情的出现。 不赞同他的观点、 是不是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咱们抛掉他长得漂亮以外，你认为他还是有一些贫血啊，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文章写得很好啊，就是说我们写什么样的作文，是优美的还是深刻的，是辞藻精彩的还是这个什么结构严谨，这都不重要。然后我们重要的只追求一种作文，就是高考满分作文，对吧？就我个人感觉这是好文章，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肯定会引入到我自己作为一个语文老师的价值观嘛。比如说他这个17年江苏卷的题目让我们去写车，那么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见证着时代的发展，所以就是说这个车发展的状态，它的速度其实是这个时代的这种表现。那么你用时代的潮流和方向去理解车，你才能够进入这个时代，理解这个时代。就如果我们今天还去赞美像就以前江西卷有一篇散文叫做《木车的激情》，对吧？然后这个作者就认为呢，孔子当年的木车虽然很慢，但是它却代表着什么孔子对于某一种理想的坚定啊，是吧？那我就不禁想了，难道今天比较快的车它就是不坚定的理想吗？对吧？其实速度和一个人是否坚定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更何况你不能说过去的车就一定比现在车好，然后过去就是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那今天很快啊，就一生够爱很多人啊，对吧？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只爱一个人嘛。就我前段时间看到这个一篇新闻讲说，未来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这种发展，那人的平均年龄可以增加到150年，那么这个时候你在17、18岁的时候认识的你的初中同桌，是不是能够成为你一生的伴侣呢？你会面对更多的这种情感挑战，这不是对你的价值观提出怀疑，而是你要面对现实，重新认知和思考自己的生活状态，这都非常重要。所以车在不断的加快速度，那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方式其实也在变化。你就比如说我们今天通过电台可以让更远的听众都能够知道高考语文的这种写法，那是这样的方式好呢，还是我们鸿雁传书的方式，对吧，好呢？还是我们通过更加原始的这种方式好呢？当然我们以前用一个月只能等来一封信，我们现在用一秒钟就可以等来一个微信了，那当然速度在发生变化，但是人与人之间这种感情其实还是恒定的，对吧？你无论是发微信还是打视频电话也好，父子之间的感情，情人之间的感情，它的这种深挚程度其实并不受到影响的。所以我在给学生讲车的时候，当然说车代表这个时代的发展，那么我们要跟上这种车的发展速度。人的思想观念如果被动车的速度远远甩下了，那么你往往只能在过去的那种生活里面获得一种满足感。因为你知道像写这种诗歌的人，他往往都是在科举不得志啊，现实生活失意啊，所以 他当然就比较容易去在比较慢的这种生活啊，田园的生活里面获得内心的一种慰藉感，对吧？但是你在现实世界中能够呈现更大的这种力量和成就感，你就不会再拿出很多闲情逸致去思考什么车马邮件都很慢，对吧？我们现在用邮件沟通工作的时候都感觉邮件太慢了，一定要用微信是吧？加微信群才可以。这就是不同的人生状态，他对于速度的感觉，他对于车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 嗯，所以这一个题目呢，大家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去解析它啊。当然了，顺着这样的一个题目呢，我们也能够更多的联想到很多的相关类型的这些个作文的题啊。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暂告一段落。整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借着这个题，再和大家呢去说一说与之相关联的一些个题目，帮助大家去分析。好，那么先进入到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今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他就懂 年投研老将，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和这个审视作文的题目，争取让大家写出高质量的作文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以物喻理，见题说情。上一个时间段呢，和申怡老师一起这个搭档，我们呢读了一篇非常优美的作文。当然这个作文呢，申怡老师也提出他自己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借此要和大家说，实际上应该是物为载体的。 对 啊，那么这个物，那实际上呢具体到这个作文题当中，那就是车。 哎，要看到车的意义。 对， 嗯，如果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东西既然是载体，载体后面必须要承载着它的情感啊、精神啊、思考领域的东西。如果我们能理解这种载体式的，甚至说进一步的说比喻类的作文怎么写的话，那我们不但能解决江苏的车，我们也能解决浙江的书，人生的三本大书，嗯，我们也能解决17年的这个叫《重读长辈》这本书，他也把这个长辈说成，哎，跟长辈的接触交往说成是像读书一样。那包括我们北京的纽带它也是一个联系和连接呀，是哪些内容的联系和连接，就是它的一个思维的过程，就你看到一个具体的物，然后你要洞悉这个物的本身的特点，然后呢你由这个特点再联系到它的背景，再说到了它，哎，这个道理在哪里，哎，思考在哪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等于由外围啊慢慢的深入到内里，由具体再到抽象。当然写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由具体到抽象，就是精神，然后由抽象呢再到具体，这样的话呢你的文章就开始有了变化了。 嗯，那下面我们是不是找一些题可以和大家一起咱们训练训练。 好 啊，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一道题目啊去锻炼这种思维。 其实我们最开始在我们第一讲的时候，因为我们聊聊北京作文，在提到这种比喻类的作文题当中，非常典型的就是09年的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一说到这个就几乎就要唱出来，这个脑海当中就反映出这个它的旋律。那么他说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这个翅膀它有一个必须要记住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它能让你飞起来啊。我印象中好像前年的时候是朝阳区啊还是哪个区啊，有一个模拟考试的作文题叫那个金箍棒，是吧，哎，金箍棒可以助你这个降妖伏魔，那金箍棒，哎，我们有的时候他就说啊，反正我有一个东西能帮我，帮和帮还不一样呢，翅膀是在原有的程度上去达到你所难以企及的这个高度，而这个金箍棒呢是在你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你能够把它打断，能够把它扫开。所以学会这样的，在抓到了这个看到了喻体，想到它的本体，然后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本身也是学生思维能力的一个提高。 嗯，那么这一类型的题目杨洋老师有自己什么样的见解？ 这样的题目就是需要同学们这种形象的思维和抽象的思维来共同运作解决它。比如说当你看到题目叫做隐形的翅膀的时候，那么你要想到在形象上它具有哪些特质呢，比如说它可以飞，对吧，它可以脱离平地，脱离深谷。那么当然翅膀它前面还有几个修饰语，比如说是隐形的，那么你要强调它看不到。比如它前面还说叫有双，就说明它其实有两只组成，那你还可以写一个这种对应的关系，比如说一双翅膀是对一个人来说是感性和理性，对吧，然后还可以写它是一种文艺的思维和科学的思维，那么它也叫做一双隐形翅膀。你还可以说它是父爱和母爱，你还可以说它是亲人和朋友，对吧，是吧。所以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就像碰到这样的题面，那你既需要有这种形象的思维，把它的画面更完整的呈现出来，那么你还需要有一种抽象的思维，能够把这个画面再进行解读，就像光明和阴影，对吧，你其实需要这样两种思维去对它进行理解的话。 这是09年北京高考的这个算是一个经典的题目了吧，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在这个比喻类的作文里算是比较经典的。 嗯， 那同样的我们其实说到北京我们也聊聊上海。 嗯， 那上海呢在07年的时候考过这个作文题，就很简单，叫必须跨过这道坎儿。 嗯， 那么咱们一说这个坎儿，那它代表什么？ 困难， 挫折、 哦、 阻碍，是吧，哎，那这个时候它就是由它的这个本体，是吧，由它的喻体，然后我们能够想到这个本体。那同样的我们想这道坎儿，我想就抛开，如果这样的作文要出新的话，就抛开我们想它拦着你的 啊，跨这道坎儿的时候，我们可以多想一步，比如说我跨过去，那我先要站上去，是吧？我站上我才跨过去。 对， 哎，那你这个加了这么一点，那它的意义可能就更多了。那么一样的，我们这个山东还写过关于这个门和墙啊。那我们在写门的时候，我们说门可能是个阻隔，那门还可能是个连接呢，是吧？哎，那门可能还是个保护呢。我想就是丰富这个喻体它的所指是非常重要的。嗯，我记得海淀区曾经在他期末考试当中考过一个作文题，叫为你亮起一盏灯。那么很多同学，尤其是有了很丰富的积累，比如说他积累到鲁迅啊，积累到托尔斯泰啊，那他很容易说鲁迅先生我为你亮起一盏灯，司马迁我为你亮起一盏灯。实际上我不知道二位听没听出来这样的立意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是人家的精神，人家的事迹为你的前程照亮， 对， 让我们知道前方的路应该怎么走， 对， 而不应该是你为人家亮灯，这个问题就很大。后来我就跟我们班一个分不很高的孩子，他一直作文很高，爱读书，特别爱读鲁迅。他写的就是鲁迅先生我为你亮起一盏灯，然后先生你的这个什么样的作品啊，表现什么样的精神啊。结果他得分呢，这一次就折戟沉沙，非常低。后来我说你看，你可以有几个角度，我给他提醒，我说为你亮起一盏灯，没主语吧？那这个就是研读题目，谁是主语？他说不是我吗？我说对呀，你是谁呀？谁也没规定你是你啊。我说为你亮起一盏灯，哎，鲁迅，我当您看到你来到我的学校的时候，虽然你很瘦弱，但是我看到你眼神当中的坚定，所以我就要看你的讲义，我就帮你改讲义。那我是藤野先生，藤野先生太能给鲁迅亮灯了，是吧？那我是这个许广平，也一样可以给鲁迅亮灯啊，徐寿堂也一样可以啊，是不是？包括鲁迅的对手，你说胡适在和鲁迅论辩的过程中，他的很多思想他不能引导鲁迅吗？他照样可以给他有一个启发，是吧？那在这儿我说行，我说那你亮吧。他想了半天，他说那老师我只剩下朱安了。我说还是没读懂这个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看题之后灵活丰富的去想，那么我们还有灯呢，为你我为鲁迅，这俩不能变了，灯是不是还可以变？我们现在录节目我们亮着灯，这个灯是照亮。我屋里特别冷，我可能开电暖气它有灯，那是为了取暖。那么我在茫茫大海当中航行，那个灯还能指引方向。二位我相信应该一定看过非诚勿扰吧，或者一些选秀节目，哎，亮灯代表什么？ 我为您保留希望， 哎，我支持你，我喜欢你，我挺你，我赞你，都可以，啪，这盏灯我给你亮起来。那我们知道，也知道这个情况，就是在教材改版的时候说鲁迅的作品大量的就被删减了。有人说鲁迅的作品不适合于这个时代，鲁迅的作品不适合于中学生阅读。那先生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生，这盏支持的灯我给你亮起来，那一下子你就可以随便亮了吗？哎，所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要研读题目，要知道它的本体，而且要知道它的喻体，关键就是这喻体是丰富的呀。那这个坎儿是阻碍，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坎儿可能还保护了你。我要是个小蚂蚁的话，我想跨过这道坎儿不让你过去，那边就是汪洋大海，你就完了呀。哎，所以还是要把视野呢放开了，放广了。像我们刚才说那个灯，那还有这个红灯呢，还有警灯呢，那我还可以给犯罪分子亮灯呢。你上来一翻开，我指出一个犯罪分子，我为你亮起一盏灯，把老师吓都吓死了。你这个叫什么？吸引阅卷老师的眼球，然后你再顺理成章一讲，这一下的这种反差比较的效果就会好很多。 所以概念的解读非常重要。 而且同学们这大脑当中对一个物你所需要联想的这些内容越丰富越好。 对，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思维训练。就你看到之后不要想，比如一给你这个柳树，马上我们同学就做了那么多十个鉴赏题，立刻就是留嘛，就是离别嘛，就是留恋嘛。那我们去看，那你像这个曾巩写柳树叫以得东风便猖狂，那这柳树就是小人。哎，这个风一吹，你看你们得势了，你们就猖狂。所以曾巩就能说到，哎，这个结把飞花蒙日月，就是那个柳絮一飞把天地都盖住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倒春寒吗？冻死你们。 所以那么多斜柳的是曾巩这个留下来的。 就像姜草，你也可以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大家也别忘了还有墙头草呢。 对呀， 对， 随风倒啊，是的。 所以您看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说通过这个物你去联想更多的话，是不是在写作的时候找一些比如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草，我不说这个草的这种精神，我就说它墙头草，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去写进去，它是不是会更满足老师的那一种给你高分的那种欲望？ 看情况哈。一种呢就是说像我说必须跨过那道坎儿，为你亮起一盏灯，像这样的呢，你这个相对来讲它没有什么限制，你就可以去写。当然也要注意引题一定解清楚，如果它前面有材料了，那我们还得看看材料的指向和导向，是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妨看一篇有材料的作文。 好 啊，来，杨老师给我们推荐一篇。 那么我选一个06年江西卷的题目哈，这个题目还挺有意思的。说与许多动物一样，雨燕的幼年也是在安乐窝里度过的啊，下雨的雨和燕子的燕哈。父母的精心照料让它长得胖乎乎的。有趣的是，雨燕在第一次离巢之前也会减肥，控制食物的摄入，同时进行锻炼，拍打翅膀，做做俯卧撑。减肥之后呢，他们就能够展翅飞翔了。请以雨燕减肥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这个如果要是初一看的话，就很多孩子就会想，哎，我不能做这温室里的花朵啊！你该到社会上去打拼的时候，你要需要先完善自我嘛。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常规的一种这个思维吧。 对，但是在这个思维的时候，你就想，那这个题目就应该叫雨燕飞翔，小燕离巢，好像更合适一点。因此呢，这个不是说不对，但是可能不是切中恳请，一针见血，一语中的。那最核心的其实已经在这儿了，它落在减肥上。 对。 那这个减肥它代表减的是什么？所以这个刚才杨老师一说到这个作文题，我一想我就真的捏了把汗呀。那有多少孩子会想到自己的这个惨痛的人生，惨痛的这个减肥的历程啊，或者说自己想做一件事情，你看他必须要有毅力啊，控制食物的摄入，那他多想吃多爱吃啊，包括呢进行锻炼，那得多懒多忙啊，很容易就把人家给带走。 对 啊，所以说我就说这个作文题就跟那个单纯给一个标题的那个作文题就又不一样的地方了。我们必须要看它的重心在哪里。它的重心比如前半段是安乐窝，有了安乐窝就会胖胖乎乎的，就会这样。然后后面呢，那么它锻炼的，它真的是减肥吗？实际上它减的不是肥，是减的它在安乐当中的那个安逸的那种惰性或者是思想。那么他的行为可能是控制食物摄入，可能是锻炼。那么我们呢，我们如果作为人，因为他毕竟说的不是燕啊，咱不是动物世界嘛，是吧？如果是人的话，我们需要控制什么？我们需要人生做这个减法，我们需要减掉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减？因为我们的前提，我这个雨燕是要展翅飞翔，它的目标是蓝天。你要确定你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你就要改变一些，就要放下一些，这个时候思路就清楚了很多啊。那至于我们说能不能说到教育问题呀，能不能说到成长的问题呀，是你要在你读懂了这个材料的本意的时候，你再有发挥创造啊。尤其是我们想要一点新鲜的利益，是吧？你说雨燕减肥，就人要放下负担，人要放下包袱，人要经得起锻炼，这没问题。那像你说到的，就是关于孩子成长的问题，这个呢，相对来讲，这不跑题哈，但是相对来讲，这叫擦边儿。你在擦边的时候，我们同学想写这擦边的又没把握的时候怎么办？那你一定要最开始解读这个材料的时候，清清楚楚把材料本意说的是什么，要写出来。那么咱们两个办法哈，你要是顺着它的本意，就是说本来我是说减肥的这个事情，但我更愿意说集中一点，这减肥可能是所有人都要做的，集中一点就是某一类人，那你说通过这个材料我们很容易发现什么什么道理，但在其中我最想说的是什么，这无形当中范围呢就缩小了。或者呢，我想反其意，那么本来是表扬这雨燕，我觉得这个雨燕呀 其实你干嘛要提前呢？你就在大风大雨当中锻炼，你多扑腾两次，你在天上飞得慢一点，你可能就锻炼好了。当然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很危险了，那怎么办？固然雨燕在出行之前就做好这个工作，这样的未雨绸缪，这样的这个提前做好准备，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我们也不无担忧的想到，雨燕的这种锻炼是缺乏现实的磨练的，是吧？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结构，就是虽然这样，但是我们不无担忧的看到，或者说固然我想说什么，但我更想说什么。这个就是给自己搭一个板儿，自己和老师的理解之间，是吧？那这些前提都是让我们，前提是我们先充分的理解这个文章，理解这个原材料， 就是你放得出去一定得收得回来， 对， 这叫什么？自圆其说，你得给老师一个我这么写的理由。 是你越放得越远，你这根线你越得扎清楚，就跟咱们攀岩似的，你要攀高了，那绳你可得拽紧了。 对， 你要一松开，你说我自由飞翔，你又没有隐形的翅膀，那你这个你又不减肥，你就掉了，你就会摔得很惨。 没事，咱有金箍棒。好。 这个题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前两天微信上面加了一个学生，然后这个学生呢加了我以后，首先问说你是不是杨洋老师啊？我就想你都加了我朋友圈了，你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然后呢，但是我还是回了一下是啊，然后他就开始问说杨老师你出的书都叫什么名字呀？我心想那你在当当上搜我的名字不就知道了吗？对吧？然后呢，我还是给他回了一句，就他又在后面问说老师，那你这个书在当当上一定是正版的吗？然后我后来就想，其实为什么他会反复问这些其实通过自己的简单调研就立刻可以知道答案的问题呢？就因为他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是在安乐窝里面度过的，老师把所有他需要准备的东西全都给他了，你上课听什么，笔记写什么，作业怎么写，对吧？考试的时候怎么做，全都给你了。所以如果你想进入到大学展翅飞翔，那么你其实需要减肥的。那就像申老师前面所说的，你的安乐窝里面有很多惰性，你要把它减去，你才能靠自己展翅飞起来。同样，你进入大学然后再转入社会的状态中可能也是一样的。那么你在非常好的大学里面，其实可能整个的状态都是天之骄子的状态，那么你觉得自己成绩是最好的，能力是最强的，对吧？样貌是最帅的。但是你进入工作单位，你的整个考评的方案就全都不同了，大家更多看的是你是不是能够跟周围的朋友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呀，那么你在做人做事上是不是很到位啊，那就不是你以前在安乐窝里面被宠幸的那个状态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减肥，减肥你才能够展翅高飞。当然这谈的就是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肥，对吧，对于减这个动作和名词有了新的认知啊。我想这一点就是这个题目对于青年人还是有很多启发的。 咱们这个时间段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咱们不妨再给大家选一个简单的题目解析一下，好不好？ 我们其实细讲了两类的作文了，一个呢就是它有具体的物象，咱们一看这物象就具有比喻的意义了，像说必须跨过那道坎儿，是吧？包括还考过安徽的什么提篮春光看妈妈，为你亮起这盏灯等等这一类的。那么我们的思考点就是把这物抓住了，然后在这个喻体本身去挖掘它更多的丰富的意义，然后再去对应本体。那么在对应本体的时候，一定注意给他一个环境，不能让他单摆副歌的放着，这是一类的学习方法，或者说读题的方法。那第二类的呢，就是雨燕，这个雨燕它一定要具体到，比如它是小雨燕，雨燕宝宝，然后胖胖的雨燕宝宝，然后它要飞了，在这样的事件之下，它做一个减肥，就把这个事件的条件啊，它的起因、动因以及它的发展看清楚，然后我们捋出一个道理，这是往回收的一点。那么还有一类的作文是什么呢？就是他会拿一类事儿代表更大的一类事儿，像我们说一叶落而知秋，这个叶和秋，那么真的就是说自然环境吗？当然不是了，很多很多就是这样。那你像我们说这个电台，我们都开始做这个高考的这个作文的节目了，那通过这个全民对于教育的一种关注，那我觉得这就也叫叶落之秋。因为叶落之秋是说教育问题，我们一听这不就是瞎扯吗？是吧？但是我们一看啊，真的是这样，是吧？那么这类的作文，比如说我印象中2005年浙江卷，他举了一首唐诗，也举了一首宋诗。唐诗说的是一叶落知天下秋，宋诗说的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一叶飘零而知秋，一枝薄发而见春。 寻常细微之物常常是大千世界的缩影，无限往往收藏于有限之中。他的话题就叫什么？一枝一叶一世界，让你根据这个作文题去写。那么相应的，我觉得它就宽泛的很多，不知道二位是否以为然。 嗯，杨颖老师， 这个题目可以写的真的太多了，就是当然根据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啊，你要能够在枝和叶里面有一个展开解读，对吧，找到你自己的写作方向。那么你前期如果准备一些主题的话，这个题目破解起来其实就比较容易了。假设说呢，我提供一个这样的角度啊，你看一枝一叶都是非常微小的事，都是非常微小的事物了，然后你在这个微小的事物背后呢，可以看到一个巨大丰富的世界。 嗯， 比如说一枝一叶就可以是我们生活中的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可能是你的一个朋友，你的一个老师，那么但是他却可以让你看到你整个学习的状态，生活的状态，对吧？比如说看到我的同学他是如何面对学习的，知道同龄人他面对的怎样的一个世界。比如这个同学他可能不是你的同班同学，他是你的初中同学，现在进入到另外一个学校了，或者说他出国留学了，所以你看到完全是一个新的学习的这种方式，对吧？那么这个一个叶呢，可能是你的老师，这个老师他也许是你自己学校的老师，也可能呢是你外面的一个长辈或者师长，对吧？那么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教育环境，那么在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再比如说一枝一叶也可以是你读的两本非常喜欢的书，对吧？那么这两本书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认知模式。比如说一本书可能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然后它让你去了解整个物种的进化，对吧？然后另外一本书呢，可能就是你特别喜欢的什么木心的诗集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文学作品《堂吉诃德》，然后让你去认识人的世界。所以总而言之，你能够把一枝和一叶在微小的这个事物里面结合自己的生活找到两个点，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展开。但是我觉得关键还在于啊，你在把这些物象进行影射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有一些认知的基本模式和价值观。因为作文它都是表现个性化的这种利益对世界的看法的，那么只要你有一个想表达的观点，你就很容易找到枝和叶的对应。 好了，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暂告一段落吧，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早晨月落，雨淋湿着树，一张信纸写不下许多，你想起的我在望着什么，你张开的双手在等什么，你想我吧，在某一个刹那，你正面对一杯青涩的茶，你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12年投研老将、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文化惠民逛庙会，欢欢喜喜过大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向首都市民发放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抢票请关注文化北京微信公众号或使用大麦 APP。

啊。嗯，我能够想到的联系就这么多了。 对，而且你这个特别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自圆其说。 嗯， 因为为什么我要抓住这一点啊？因为最开始我想是，你怎么对待别人，你善待别人， 嗯， 就是善待自己。你对别人好，然后别人就给你说好话， 嗯， 然后你突然反其道而说之，先对自己好， 然后再对别人。 对，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嗯， 哎。出众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逻辑思维能力出众。你就说我对自己好，我心里才会有一种好的感受， 嗯， 我才会去对别人， 嗯， 然后别人才会再回到我，嗯，那变成善是一个等于是闭环的这么一个哎流动了。那从这儿咱们说我们的这个作文哈， 嗯， 就是这种比喻类的作文呢，就进一步的升格， 嗯， 它是怎么升格的呢？由我们来看某个物是吧，然后它开始进入到这个自然的现象。那我想我们同学接下来我们可能就是生活的一些现象我们都能够去悟这个理了， 嗯， 我们先说这个自然现象回声。回声很简单啊，就是我一喊它就回应回过来， 嗯， 是吧， 嗯， 这我也不懂，因为我也是学文的，这是物理现象啊， 嗯， 这还是什么的，我想应该是个物理现象， 嗯， 那从这儿我既然说物理现象哈，啊，我就现学现卖想到两个物理学家说的话， 嗯， 咱们看这俩话里头有什么共性的东西，嗯，一个就是这个普朗克说从表面上看来自然界的现象千差万别，这不就是回声也是一种差别吗， 嗯， 是吧， 嗯， 但在不相干的领域常常体现类似的原理。 嗯， 另外一个呢叫伯加勒，他说如果在我们的世界中只有个体的异而无相似的类元素，不只是这几十种，却是几百亿个相异者，那么呢在这个世界中便不会有科学， 嗯， 也许连思想甚至连生活也不可能了。 嗯， 那这两个物理学家实际上我说的这个名字其实我并不知道哈， 嗯嗯， 说的名字都很生涩，但是他的道理我还是能够从中看到了。 嗯， 那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要找相似， 嗯， 啊，要找相似，这就找同类嘛，是吧， 嗯， 那么第二个说呢不能完全相异的，如果完全相异它就没有思想也没有生活了，那说白了还是找相似嘛， 嗯， 那这个不就是我们比喻类的作文题就应该顺着这个去想吗，是吧，找一个回声，那一样的我们怎么对待自然，自然怎么去对待我，嗯，那我们想这个妈妈呀简直是这个生活中，我觉得这个世界当中这样的妈妈太多了， 嗯， 孩子生活，嗯，无论怎么样总有一个妈妈在边上做解说做点评啊，孩子你看这是什么道理， 嗯， 你看这是什么道理，是吧， 嗯， 哎，那在这儿呢母亲的心我们先不去评判，但至少呢她借此打开了这个孩子看世界的这个门啊，其实生活当中，嗯，我印象中还有好多好多这类的事情。那我们想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现象给它先把现象的共性找出来。比如说，你们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啊？ 嗯， 就棒子棒子老虎，棒子棒子鸡。 嗯 嗯 嗯，这个游戏当中， 就石头剪刀布嘛，啊， 就反正就差不多吧， 差不多哈。 但石头剪刀布这个吧，没有它那个好像这么形象，哎， 嗯， 老虎厉不厉害？ 嗯， 厉害是吧？万兽中王，但是呢，一棒子就能把老虎给歇晕了。 嗯， 那么棒子居然制服了老虎，棒子会失败于小小的这个虫事之上， 嗯， 是吧， 嗯？ 哎，虫子把棒子打败老虎的棒子，它都能给咬坏了，但是呢，一个柔弱的鸡过来， 嗯， 那至于老虎和鸡的关系， 嗯， 我们就不制造什么意外了。嗯， 这就像是小蚂蚁能撼动大象， 对， 嗯，是一个道理，对吧， 嗯？ 所以这也就说明，其实，在不相干的领域，往往会体现出相似的道理来， 对 吧？对， 那个棒子老虎鸡， 嗯， 咱们听着是玩呢， 嗯， 咱们在开这个在讲一个游戏， 嗯， 但是咱们玩着玩着玩着玩着，突然你就发现，一个人总要受控制的。 嗯， 你说我无论多厉害，上面总有管着我的， 嗯， 一层一层一层的管着我的， 嗯， 是吧？我们有时候在讲家庭生活，哎，这等于是妈妈管着爸爸，孩子管着妈妈， 嗯， 哎，等等，哎，然后爸爸在管着孩子，哎，也是这样的呀。所以说，自然情况、自然领域和人类生活也一样。而我们如果想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在想，它在普遍的人类的社会当中，它会代表什么呢？比如说权力制衡的问题。 嗯， 这个就比较高大上了。 嗯 嗯，这个杨老师，你对权力制衡怎么看？ 其实权力制衡跟您前面举的什么老虎棒子鸡啊，包括我说的什么石头剪刀布啊，这都特别相似。就他们看起来，其中一个是很厉害的，但是如果几个产生一种制衡，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更平均的这种关系。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些比喻中啊，都 能够回头重新再来看这个作文题目。就作文题目其实社会生活中一个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事情，但是你可以通过形象的这种引申，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找到它的相似度。其实我前面看到彭家乐讲的一句话是非常有感受的，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相异的东西，那么它不可能产生科学研究，对吧？就好像说科学家他在对光谱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呢，即使是在我们博大的这个宇宙里面，它的那些元素也都是在地球上基本可以找到的。所以如果我们再幻想到其他的星球，就可以开采出全新的元素，包含新的这种能量，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这样才能够产生一系列的研究。我们用这种科学研究的这种方法重新来研究人文学科，其实它也是成立的。就是母亲和孩子讲的这个话，孩子和山之间的这种呼应关系，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其实你都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你是如何对待你的同事的，可能你的同事也会这样对待你。你是如何跟你的朋友进行相处的，那么他可能也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你相处。你不信任别人，别人对你他也可能会带有很多这种猜疑。如果你能够真诚的跟别人交流，人家理解你呢，说话也会变得非常坦诚。因此我们生活中啊是有很多这种山的，而这个声音这种声波，对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就是心波呀，可能是你的想法呀，可能是你的语言啊。那么你如果把这个再呼应到其他的这个环境里面，哎，你就会有很多这种思考和想象的。 嗯，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说的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对 啊，往白了说，刚才申一老师讲说这我也不太懂啊，因为这是理科范畴之内的，它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但在人际社会当中未必是这样的。 就我们一定要看到它的变数，是吧？ 对， 刚才杨洋老师说的一点，我觉得代表咱们的节目又上一个高度，叫用科学的精神去看待人文学科，去看待这些人文的思想。我想如果在语文的学习当中，其实咱们上个礼拜聊到的就是找到逻辑关系，而不是说我好喜欢这个题啊，我好有感情啊，哎，把一些情绪表达出来，我们就开始静静的找关系了。那这次呢，我们同样一个问题，我们既可以想到了人的那种感触和感想哲理，那么同样的我们更理性的去看待，你比如这个回声，那么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说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个会得到一些不好的一个回应？鲁迅先生专门有一首诗吗？哎，你给我玫瑰啊，我给你玫瑰，然后你有毒蛇，你有蒙害药等等这些东西，那它就是回报的这种不平衡啊。那么母亲跟幼小的孩子你去说，他其实是告诉孩子对人对事的一种态度。但是我想呢，等孩子长大一点，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孩子啊，毕竟生活不是这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有的人你全力以赴的去对待他，你会得到什么？那么如果都是像回声这样，我们怎么会听到这样的词，比如说忘恩负义，比如说以德报怨啊？咱们也讲过论语，论语里头提到了说应该是以德报怨则何如，以德报怨行不行？那么说这个孔子就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呀，就是你要是给人家德，哎，人家给你德，你应该回报给人德呀。说未若以直报怨，你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去做，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多复杂的关系啊，有以德报怨，有以德报德，还有以德报直，还有以直报德，等等等等，是吧？那么在这儿我想我们才开始真的就进入到一种不是说我直接抽象出一个原理一个理念直接就给它飞扬开来啊，而是我们开始进入到这种分析的这个过程。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作文题啊， 你看引发了大家这么多的思考，有理性的思考，也有感性的思考。实际上呢，我们在这样的这个题目当中，包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还会有很多一些个有隐喻的这样的一些个内容？ 有的，而且我就是特别提倡，就是不要把人的对事物的一些判断，你强加给自然界。那么这样的话呢，小的时候咱们弄个什么童话呀，弄个什么寓言哲理呀，好像还挺高深哈。那如果咱们在成人的世界里泛泛的说，哦，这个东西就代表什么，那个东西就代表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太浅了，这样去考虑问题。我前两天看到了这个一个画面哈，去南方，南方的雪特别的大，然后这个大雪呢就把这个松树给压倒了，就是整个就压在那松树上，好几根那个这个竹竿都倒在地上了，那个雪就压在它上面。我就照了张照片，因为我想到了什么，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你要顺着这个思想去想，用象征的手法，用隐喻的手法，没问题。松树就代表一种人的这种坚强高洁的气质。但是你要换一个角度去想呢，如果说雪没有把松树压塌，代表松树是一个坚强有气质的，那被压倒的竹子就是一个猥琐的吗？那我觉得绝对不能这么说。大雪没有压倒松，没有压倒松树，最根本的不是松树的精神，最根本的是松树它的树干的基本的结构，是吧？还是这个树的这个特点。我想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思考的精神啊，不要上来之后就泛泛的就说到一种精神领域就完了。我记得也有一篇很有名的作文题，咱们简单的说哈，说在这个南太平洋的小岛上有很多的绿海龟孵化小龟的沙穴，有一天黄昏呢，一只幼龟探头探脑的爬出来，老鹰呢都要把它叼走了，一位好心的游客发现了，就把老鹰给赶走了，护着小龟爬进大海。那这个人多热心啊，我们一看，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啊，太多的这个幼龟啊就出来了。因为这个小龟刚刚出来的那个小龟，它是侦察兵，如果它回不来，但是这个龟我们这么看也挺残忍的，是吧？如果它回不来，其他的龟说行了啊，它 over 了，那么我们就好好的在窝里趴着吧。一看这小龟大摇大摆回来了，就啊外边安全了，这些小龟就全都出去了。那么出去之后呢，好心的游客一等，说原来等待时机的老鹰又飞了回来。我觉得这故事编的也有点扯，是吧？这个老鹰还知道一直在这等着，等游客走了之后就飞回来，然后其他的老鹰也跟过来了。那么后面的这个故事我们想就是这个沙滩上的惨烈的这个情形了， 大屠杀了。 对对对，那我从这一点上，咱们先不说这个文章哈能写哪一些，我想最简单的一点，刚刚说不要把人的意识简单的加给自然，这也是啊，人就是把自己的道德，哎呀，我得保护他们，遇到幼小我们就什么，你得遵从自然的这个规律呀。 对对，物竞天择嘛。 对 吧？就是人是撼动不了大自然的力量的。 对 啊， 但是我们写作就经常会说，哎，就是只要我有这个心思啊，那我要写什么成什么，一定要这样。这霍金你在轮椅里，你就坐在轮椅里吧，爱心也是你吧，勤奋也是你，坚强也是你啊，豁达也是你，反正我要想让你具有什么品质，你就必须具有什么品质。不是那样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孩子们要有这种批判性的这种思维， 对， 你要有这种思维习惯。有的时候我们是这种习惯没有建立起来。 哎，咱们下一讲的时候，我想咱们专门要聊一聊关于这个批判性的思维。那么其实批判性的思维它会贯穿在任何的事情当中，哎，不见得说这个人就一定是特别爱吐槽、特别爱挑刺儿，他这是一种思维的习惯。那我们现在在讲比喻类的作文，看清本体，看清喻体，这本身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我们说着说着，我们又开始批判了，是吧？其实值得批判的事情很多，比如说我们说写文章，写文章要讲究这个凤头、猪肚、豹尾，你能听懂这个对文章提出什么要求了吧？凤头就是开篇 漂亮。 漂亮，猪肚呢就是中间的内容 饱满 充实，豹尾呢结尾一定要 精彩 有力嘛，应该这个咱们批一下吧， 批一下。严老师来，你先来。 首先凤的尾巴也很好看啊，然后猪的头也非常充实啊，然后豹的肚也非常漂亮，就是 说凤头猪肚包围的当然是人把自己主观的审美强加于自然界嘛，就像我们前面举的那个例题，也是把人的这个道德强加于自然界，其实你还是要客观的去看待它。那么你要想说理，你要有一个清晰的逻辑，对吧？那你要想说是海龟做的对还是人类做的错，那你要有一个清楚的科学思维。那么人类其实也是这个世界中的物种的一个，对吧？我们都是平等的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比如说我这两天正在写一篇文章呢，就在讲你像我们在古诗的这个意象里面，兰花是非常好的，它可以代表君子。我们成语里面也有什么金，这个金玉良缘啊，一结金兰啊，对吧？然后兰桂其芳啊，吹气如兰啊，就是有兰花的这些成语吧，往往代表都是香啊，或者君子的品质啊。但事实上呢，这些都是诗人这种诗意的认识，他是把人的审美和价值观加到这些植物身上了。而如果你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上来看呢，中国很多对于兰花吟诵的时候，那些兰花并不是现在自然科学里面所讲的兰属，而是菊属。那么就是它在属科上面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如果你去研究兰花，会发现兰花这种植物它有一些这样的特质，就它如何让蜜蜂去进行传粉呢？它要把自己故意啊那个草的样子长成其他花的样子，然后吸引蜜蜂过来传粉，甚至它还可能发出一些香味，这些香味就可以吸引蜜蜂呢，然后过来采蜜，但其实它没有蜜，然后这些蜜蜂走的时候当然就把花粉给传出去了。那你说兰花它到底是君子呢，它还是善于变形的这个骗子呢，对吧？所以人类就不应该把这样的简单的审美和道德强加于他们身上，除非你是一个文学家和艺术家。那么写文章是凤头猪肚豹尾还是正好颠倒过来，我觉得这只是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啊，尝试呢能够用比较感性的或者形象的方式让读者觉得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用清晰的逻辑科学严谨的论述去为他讲解，他也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认知方式，两种不同的文明方式，它没有优劣之分，它各有千秋。但是我们其实建议在教学的过程中让同学能够从两种思维的角度都有一个很好的认知把握。 没有一个完全严苛的一个标准。如果让我去讲说凤头它是漂亮，但是不是会更小一点呢？ 对， 没有更多的去展开。猪肚是比较大比较丰富了，那你想没想到你罗列这些东西会不会是比较累赘呢？对吧？豹尾固然漂亮，但是会不会显得太过冗长呢？ 对， 对吧？ 对， 所以呢有些东西你如果两面看去看去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我总结其实还是这句话，就是没有一定之规的， 对，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而且就是咱们就是说，谁规定开头一定凤头呢？咱们再彻底给他打断一点，对吧？就你就说凤头未必好，我说那开头未必是凤头，是吧？哎，这个就进一步的改变，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点上，关于如何把题目中的一个意象进行分析啊，已经举了好几个不同类型的题目了啊。然后我想稍微把这个方法总结一下，这样同学们在碰到这个类型作文题的时候，有个非常具体的可以到手去写的这个东西哈。那么你会发现呢，第一个层次就是，如果你看到里面有一个物象，那么你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对它进行一个展开分析。然后第二个，如果你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是有一个固定的价值观的，那么你可以把这个价值观跟这个物象再进行一个结合，由自己的价值观进行反推。总而言之，两个特别重要的动作，一个是富有想象力，一个是富有现实生活的这种观察和思考的精神。 飞鱼老师呢， 我再把这个再丰富一下哈。他首先一点说，他说要和自己生活结合，不要急着这么去做啊。我建议这样，为什么这样的话，因为我心里头生活的这个理解我就特别强大，然后我一看这个呢，我就觉得他跟我这差不多，我就直接把他拽过来。那么好处呢，可能会联系很紧密，但是他也是双刃剑，他也可能是你生硬的联系给你带偏了。所以第一件事儿，一定要先抓到这材料，不管是一句话一个词儿，还是一个丰富的一个阅读的材料，一定要抓到这个物象，然后确定这个物象它自身的特点，由它自身的特点再发展到和我生活的哪些特点是能够相接的，然后再由生活的基本的特点再到精神的基本的类型，就是我们所说的价值观，是吧？而且我们还要再丰富一点，丰富到哪里，就是我们还要关注到它的环境， 啊，因为这个物它总有它生活的环境，是吧？而在某种情况下，你比如我说，这个辽宁有一个作文题叫“春来草自青”， 嗯， 那我们马上就抓到物啊，一草是吧？那草是可以自然生长的。另外呢，春这个春呢，那它就代表草生长的这个时间环境。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如果有了相应的这种条件，那么就自然有了一个发展，是吧？那么我们进一步的看到，在哪里的春天？是吧？那在哪里的春天，在哪里的草？那有没有一种草在春天它就自然就红了呢？哎，有没有一种草它到秋天的时候它才发芽呢？所以说必须要看到它环境的特点啊，把这些特点都考虑全了，再把这两者做有机的结合。因为本身这个物象本身它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所以它的写作思路应该是先说具体，然后再由具体对具体，哎，搭上线，然后再升华到抽象的这个精神，然后最后你最好再把它落到它更应用于哪一种生活，再给它具体化。嗯、这样的话呢，起起伏伏，那最终呢，我们给它落定了， 嗯、 这样好像更合适一点。 嗯，好了，那么我们的系列节目到这里， 嗯， 那等于是我们这个“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这个系列可以暂画一个分号吧， 先消化消化、嗯、 先消化一下、嗯、对吧？然后呢，因为到了下周开始我们大家又该开始过年了、 嗯、 啊，实际上呢，我们从第一期节目呢就跟大家讲啊，阅读和写作呢是一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我们需要达到的一个完美的平衡。那么我们用四讲的时间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审题去写作了。那么从大年三十开始，我们一直到初六，教育面对面的给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经典阅读的系列节目。大家还记得之前申一老师还有很多的这些语文名家给大家品读过的那些经典的作品吗？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春节期间的特别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我们呢也给他策划的一个主题，就是以家为主题串联起这些经典的名著，究竟是怎么做串联的，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春节期间教育面对面为你安排播出的特别节目期间能够继续的来关注。好了，那么也再次感谢申一老师和杨洋老师啊，希望我们这个读书三人行节目之后能够为大家策划出更好的选题、 嗯、继续聊下去。 嗯，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和团聚，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家的意义，尤其是家的精神价值。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每天7点到8点，17点30分到18点30分，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我们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在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篇目中寻找家的味道，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30分，越聆听，越成长。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